翻嚟就入去今日嘅正題，相信我諗呢近呢幾日咧，好多香港市民都最關心咧，就係十五歲嘅女生啊，呢個陳燕霖嘅死亡事件。咁咧就警方咧就喺《蘋果日報》嘅追查底下咧，終於係就喺揭露出咧呢個嘅十五歲嘅陳燕霖就係當日九月十九號。在這個 他 last day 就是9月19日 油塘海面、不是發現浮屍是9月22日應該 是、他死的日就是19日 消失的日 消失的日 就是這個證實了他的身份，大家就發覺很奇怪的整件事，為什麼呢？就是一開始當時的怪事是什麼呢？就是警察一直去迴避這個記者的追查， 有沒有拘捕過他、 首先就迴避過有沒有拘捕過他、他說沒有因為示威而拘捕過他，這個是語言藝術，現在終於發現咁亦都咧，就係咧唔肯確認佢嘅身份嘅。最終係資專嗰邊咧，即係 HKDI 咧，去學校嗰邊確認佢嘅身份嘅。就當初喺現場消息所謂發現呢個浮屍嗰陣時咧，甚至係話一個25歲至35歲嘅女子嚟嘅，係當時嘅現場消息啊。咁啊，最奇怪就係喺10月11日呢個《蘋果日報》公布之前嘅一日咧。就佢家人咧就將佢決定將呢個陳燕霖嘅屍體火化， 即係好似真係好 1987逆權公民， 係啦， 呢個朴忠哲嘅即係南韓大學嘅學生朴忠哲逝世，即係被酷刑虐死之後嘅情況係好相似。 但係逆權公民佢個劇情咧，就起碼救得翻條屍喎，我哋救唔到。 因為好多嘅檢察官啦、法醫啦，全部唔肯簽死亡證啊嘛。 係啊，係啊， 係嘛？咁所以咧就嗱。究竟有啲乜嘢古怪嘢咧？咁就陸陸續續咧，就越嚟越多嘅片咧。咁今日最新出嚟嘅片咧，就係佢喺東涌去，據稱咧就係喺東涌去探佢嘅 佢入去 坐監嘅男朋友。 係啊， 咁咧就喺當時嘅東涌站出邊咧，就有人影到佢情緒失控嘅情況。咁咧當時有警察同埋有便衣警察表露咗身份，然後喺度處理嘅。咁同警方所講咧。警察是沒有拘捕過他呢、就似乎現在很多人懷疑了， 因為他 究竟他之後帶了他去哪裡， 因為他當時就是說情緒失控，就踢了一 下警察，是的， 那就告他集體，也都因此而就 是大家看看這段片， 繼續有什麼事拍下他、這位便衣是行使職權的，他手上是持有委任證的，大家拍下他、看完條路給人啊，還一條路啊，搞笑 拜。 好了，回來了，這段片呢就也都再進一步加深市民對這個究竟陳彥霖的死的這個疑問的。資專本來就承諾了就公開沒有刪剪的 CCTV， 結果又搞出一場的大災難了， 就是刪剪了 就是刪剪了才拿出來播。我想問究竟誰決定那段片刪剪完之後再拿出來播的呢？ 而且還要有瑕疵嘛， 還要被人看到跳回轉頭的秒數是。 是啊， 咁最關鍵就係影到一位白衣人就同佢一齊入 lift， 咁而呢個背從背後邊影落去咧，就即係當日佢所著嘅衣服， 係 咁咧，究竟呢個白衣人有冇同佢出 lift 咧？啊冇咗咯，去到嗰度有， 係啊， 即係你睇到最關鍵嘅時刻就竟然冇咗， 內情人一定知道咩事嘅呢個係， 我覺得係，我覺得最大嘅內情知道嘅咧，我相信係佢屋企人， 係。同埋就佢屋企人咧態度咧係180度轉變嘅，因為其實佢本身咧佢屋企人係廿零號嘅時候咧都貼過街招係嘛，即係都叫做尋人啦咁樣樣，好緊張。 有人擺上連燈㗎係啊， 係啊，好緊張㗎。咁但係正正就係上個禮拜之後咧，突然間咧即係火化嘅當日咧之後咧就變得咧非常之沉默啦。係嘛？即係佢就係唔敢講任何嘢，就 亦都同佢啲朋友講，就係話唔好搞大 唔好搞大件事啊！係啊， 係啦。咁究竟一個正常嘅心理狀態啊？即係如果我切身處地，如果我係佢阿媽，我自己個女咁樣無端端變成一個浮屍，正常嘅話，你梗係沉冤待雪， 梗係啦， 千方百計叫啲朋友識佢嘅同學幫手去施壓，向警方揾出呢個真兇啦。 係。 點會係咁快就已經係草草了事，甚至係將個屍體火化呢？咁警方亦都好快就話表面死因冇可疑， 係 咁就完咯。 如果冇可疑，點解要即係點解要咁鬼鼠？ 就算 係 冇可疑都好，都要化驗啊嘛，要驗屍噶嘛。就算表面上佢冇被人侵犯好，或者冇表面傷痕都好，咁會唔會服咗毒咧？ 係 俾人毒死咗之後抌落去咧？都有可能噶嘛。 係啊， 咁都要經歷，我諗都要經過驗屍嘅程序啩，應該係。咁究竟嗱，而家警方有冇講過？我唔知有冇經過驗屍之後證明有呢個嘅法醫證明。 驗屍程序上一定要有嘅， 有嘅。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驗屍嗰個會唔會係御用而驗屍先？ 所有法醫都係警方嘅咯。 係咯， 係啊，係嘅，係隸屬於警方。 咁係御用嘅啦。咁即係如果係嘅話，咁呢個係組織行為嚟嘅咯喎。 如果係就好恐怖㗎啦！嗱，我真係我唔想再 因為網上面咧有啲網友啦，即係鋪咗出嚟，就係話9月19號咧，白田警署啦有白即係有個警署有啲有好大個白箱啦，即係走咗出嚟，然之後唔知搬上去警車啊，即係好多人咧就喺度砌翻啦，係咪就係即係已經喺度非法處理屍體咧？ 嗱，點解會有咁嘅疑惑咧？當然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警察不斷講大話，喺每日嘅星期四講大話，四點鐘講大話。所以導致到咧，就加上佢哋喺前線嘅失控行為， 冇錯。 所以令到咧，全港嘅市民，我估大部分都唔信警察講嘅嘢。即係如果佢要說服市民相信咧，一定要即係 wait and wait 啊。 係 要 original 嘅 CCTV 攞出嚟嘅，其實已經去到地步，包括831喺太子站有冇打死人都好啦。 係 市民都係唔信嘅，無論你講幾多次都好。我想問點解唔係用一個最正本清源嘅方法？如果你覺得件事是造謠生事去抹黑警察的，為什麼不是用最好的方法去打殘這些造謠者呢？ 是啊，大哥，幾件事的，即等於你起碼這件事有 事怎麼會是私隱？你問我，我真的不信。如果你說有一個人因為這樣而去私隱專員公署去告這個公開 CCTV 的人，我相信去到法庭都告不入的，其實根本是，因為有重大公眾利益嘛， 是啊， overriding 的嘛，那樣東 西，就是咯。喂，大哥，這件事是牽涉到整個抗爭，點解越嚟越暴力？點解越嚟越去到咁嘅局面，冇辦法收科？ 是絕對跟八三一有關的。 是啊， 然後跟住而家再加埋呢個十五歲的女學生陳燕林的神秘死亡的事件，呢兩件事加埋就會令到嗰個街頭暴力，我話俾你聽，係會進一步升温， 係 會進一步升温。 所以點解你會有鋸頸行為？嗰、那個仇恨已經係去到咧，即係其實係生死相搏。 因為對一啲中學生嚟講，佢覺得佢同輩嘅人咁樣沉，即係死得不明不白。 係啊， 再加上呢個荃灣槍擊事件，近距離打呢、這個健仔，跟住元朗全部中槍嘅都係後生仔。 大佬你唔正 死嘅係後生。 你而家啲差佬咧，即係淨係 專係搞嗰啲中學生，專係搞嗰啲僆仔僆妹。 一嚟啦，二嚟同佢唔係話淨係專搞嗰啲僆仔咁簡單，係有反社會人格嘅。你最對啲記者，即係呢個劉澤基嗰啲又係噶嘛？佢淨講到就係話呢嗰啲記者係暴徒嘅幫兇啊嘛。他哋一個二個都係咁諗㗎，其實係。 我諗大部分都 係。你唔好以為劉澤基係即係 佢點解攻擊記者？係 啊。 梗係佢覺得佢有個仇恨喺度啊嘛！ 係啊，佢真係嗰個差佬嘅界別嚟㗎，其實係佢係代表嚟㗎，佢講呢啲説話，即係呢個其實咧，你係好恐怖啊！你點解而家啲差佬就喺度搞啊嘛，即係喺度吹風啦嘛，唔係話佢哋吹風啦，呢個星島講嘅就係話，而家緊急法嘅下一步可能係就係話咧，即係要擴大啊呢個差佬啊。 委任一啲叫做特別任務警察， 係啦， 特警。 咁嗱，呢一個咧就冇話揾大陸人嘅。嗱，雖然劉澤基嗰啲可能好想啦，但係即係你見到咧， 佢徵召海關啊、 徵召海關 啊， 呢嘢先毒啊，大佬。 攬炒 係啊，即係不能只有我一個是黑警啊嘛，大佬。 全世界都係黑警， 全世界 人人都係黑警， 係啊，人人都係黑警。所以咧，即係如果做黑警嘅話，大家都同一齊孭，係嘛？喂，你唔好搞到就係話，喂，你哋個個當曬消防係好人啦、啊，係咪？啊，原來消防都係黑警嚟， 但係佢都要負責壓反嘅。 係啊，但係咧，即係你唔好以為啊，即係如果佢哋真係做警察嘅話咧，佢可能專業過你啊。真係一班咁嘅人咧，佢哋自己即係做一啲即係臨時警察，做到真係跟正警例去做警察嘅話咧，喂，最後喂你哋始終係一 班。 係啊，仲黑啊嘛，大佬啊！ 影襯法， 喂，呢個咪就係啱喎，仲好啊！ 當你 呢個真 係 解散 警， 呢個咪就係解散警隊嘅契機咯。如果係 黑警出現嗰時，佢咪變成更黑 咯？咪係咯，呢個咪就係解散警隊嘅契機咯，係咪？係咪重組警隊嘅契機啊？喂，呢個可能就係好處嚟嘅喎。 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冇，既然喺市民高度極之不信任警察嘅情況下邊咧。公開錄影帶只是一個未經刪剪的錄影帶，就是唯一撲滅。我很擔心是什麼、即是很多那些社會言達好、扮中立那些友好，還在說我們要愛惜年輕人，不要煽動他們上街，要譴責暴力。其實這個不是你用語言可以說服的，其實當他們那種感受這麼強烈，特別是我相信這個陳燕林之死是對於他們這些高中生來說的感受是相當強烈 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女仔，還有他另外一段自己拍的片就是講緊，等下我跟大家一起上啊、大家要頂住啊，因為中完催淚彈之後他自己拍的那段片，你想想 是跟手足講的那段片，是啲手足自己將他即係而家透露翻出嚟。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你林鄭月娥就好調皮咁喺度講雨過天青，你話係咪呢個撲街嚟嘅？即係你講得啱啊！呢、這個真係臭閪特首嚟嘅。你諗下喺咁嘅環境下邊，嗰啲後生仔會做乜嘢？係咪大人可以撳得住咧？係咪你企喺前線嗰啲守護孩子嗰啲都俾差佬搏啦？係咪一樣中招啦？一樣俾差佬攞警盾喺度撞啦喺度？你點可能去 stop 咗佢哋呢啲年青人？可能有好多係魯莽，係出於魯莽去攻擊警察。亦都係可能出於一時嘅激憤，嗰種係一種情緒嘅反應。但係大家要諗下，佢哋只係十幾歲嘅人，佢點可能懂得控制自己嘅情緒？ 同埋咧，你而家咧，你即係你仲用呢、這、一個喬裝警啦，你對呢啲警察都好不人道啊！坦白講， 喬裝嗰個你睇下搏到俾人 係啊。唔係因為你而家你大家都相信嗱，無論你點樣澄清都好都冇用，因為大家都相信啦。 插裝教禍， 你而家就係專登喬裝嚟插裝教禍，同埋撩人哋做一啲犯法嘢 啊 嘛。係 啊，冇啊，冇呢、這個事實上有證據㗎。 係啊， 佢撩人做犯法嘢。 喂，當我哋啲前線示威者個個都相信呢一種呢個係事實嘅時候，喂，你一有一個落咗單係嘛，敗露咗，喂，一定係往死裡打㗎。 佢唔肯收嗰下核彈，你知唔知佢賤到咩 啊？係啊， 佢喺銅鑼灣第一鑊。 被人拍到曬之後，跟住再用啦，結果喺維園開槍咯嗰次。 啊，冇錯啊！ 第二次再用嗰陣時，咪維園開槍咯。 喂，你本身你做開間諜嗰啲啦，做開嗰啲卧底嗰啲警察啦，喂，你本身係應該對佢做好多保護㗎。 同埋死都唔會暴露自己身份㗎嘛。 係啊，喂，你睇翻無間道啊，大佬，係嘛？喂，即係你起碼嗰個梁朝偉啊，佢有權發圍啊，大佬啊，我有權發爛渣。喂，但係你而家呢啲喬裝警咧，喂，你真係都唔當佢哋係人嚟嘅喎，坦白講係，你仲要喺前線做啲咁危險嘅嘢。 同埋佢而家做咩啊？休班警都送埋上去。 唔係，同埋就係話 唔係喬裝啊，休班嗰啲，如果你真係以為自己我出嚟執法，如果你自己衝上去死得嘅嗰日，嗰個休班警差唔多打到話你啊嘛。 啱啊。你仲叫佢佢條腰孭咁多嘢啊？又警棍，又 未表露到身份啊！ 係啊， 示威者就嚟啦！你上到庭，你點告啊？我想問下，你都未表露到身份當時， 啊、 人哋點知你係警察？ 嗯， 係嘛？人哋見到你就係襲擊緊其他人， 啊、 因為你以為自己拘捕嗰陣時候、 嗯， 人哋其他示威者當你襲擊緊其他人。咁所以你諗下，而家呢個地步，陳彥霖呢件事係八三一之後，我覺得係另外一個擲落去警察。我想他現在都未 aware 到那個的嚴重性，我覺得當這件事更加多的資料曝光， 我覺得 aware 到的，警察是 aware 到的， 怎麼拆呢？我想問， 但問題就是，是林鄭政權是不敢正視的，因為現在呢，這個台灣的內政部都出聲說有黑警 申請移民，很多黑警申請移 民， 是用黑警這個term。 喂，大佬，這個呢，我想他們自己都收到風了，有一個group，有一個category叫黑警，是吧？現在是這樣，周圍打聽怎樣移民的了，所以為什麼現在才找特務警察？因為其實坦白講，我不信是人手問題喎。同埋如果有人手問題，大家唔覺得好奇怪 咁？副警咁啊點？ 係咯，大家唔會覺得好奇怪嗱，因為咧 ，mobilize 啲副警啫。 而家嗰個示威浪潮咧，嗱確實係比高峰期嘅時候咧係減弱咗噶。喂，嗱，你而家冇可能再以人手嘅問題咧去擴大你自己嗰、那個人手噶喎。是吗？ 示威最犀利，人數最多嗰陣時候，你都頂得住。 係咯。 咁點解而家仲要加人咧？ 係咯。點解你而家加人？呢、這個唔 make sense 嘛？呢個 唔係話做前線工作嘅喎。 係啊。 做後勤嘅啫喎。 係啊。呢、這個唔 make sense 嘛？所以 即係你叫啲海關嚟送飯嘅啫喎。 係啊。所以如果台灣即係呢個民政部咧，即係佢哋講法就喂，有一班黑警想移民啊，大佬。喂，呢、這個可能就係佢哋 sense 到嘅危機。喂，大佬，同你講乜都冇用，係嘛？即係其實。後面最大的、那個反彈啊，其實就係班黑警家屬啊嘛，黑警家屬覺得好大壓力，大佬背脊骨落有，就算有呢、這、一個，即係你而家你仲做乜啫？ 但係你嗱，坦白講、啊，你如果死攬住、啊，你竇嗰咁樣嘅兩皮零嘢、啊、三皮嘢人工，你係睺住嗰個睺城啫？你問我， 咪就係狗屋咯，俾人話。 係啊，所以就死都唔肯走啫、啊，死住攬炒，睇住做一啲反人道嘅嘢，都要繼續捱落去，就係咁啊。喂，坦白講，我成日都話。鎮壓示威者是短期的、 嗯、 管治是長期的、 啊、 任何一個特首在跟住之後的時間林鄭一落台一上去的時候、嗯、第一個拿來祭旗的就是黑警、 嗯、 我很早已經說是所有的獨裁國家都是一樣的、啊、當他用完那些警察去鎮壓之後首先他要拿回那個民眾的支持的時候、嗯、再上台的新的將軍就會剁了那些黑警 唔係，所以其實 無一例外。 點解之前咧 ，BBC 話而家啲警察開始崩潰啦？我諗崩潰唔在於即係其實佢而家好忙啊，好即係搶得好犀利。其實我諗佢哋就心理問題就係驚以後點算。 勁共產黨可以保你一世咩？打入翻大灣區咯。 係啊，啲問題 想唔想翻？ 其實係劉澤基個頭腦咁簡單啫嘛，係得佢 警長 係 唔上下，警長好低 B 嘅啫，其實 係啊， 好低級嘅啫，其實。 啊 你唔好睇得咁高啊！ 即係佢係佢咁低能嘅啫嘛。其實問題就係話，你而家知道問題嗰啲差佬，其實我開始驚緊後事啊。其實係都紛紛開始移民啦，諗住。 喂，同埋好簡單啦，劉澤基呢啲翻去東莞，今日判終身監禁嗰個太子輝嘅太子酒店，佢已經好 happy 噶啦，係嘛？即係嗰個 level 嘅就真係翻去腳底按摩啊、雀仔按摩啊嗰啲嘅啫。其實，但係你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咧？警察我覺得就遲早根本上就不是將會崩潰的，而事實上已經是的，你看到那些前線警察的表現已經是的、嗯、其實即是稍微那個的抗壓力的能力低一點的那些已經是暴打市民啊，擁那些記者啊，是不是就駁嘴啊，你有沒有見過警察好像街市那些賣菜阿嬸 嗰啲師奶咁樣喺度同人鬧交喎，喺度。 你睇翻你睇翻蘋果剪出嚟啲片，喂，屯門嗰扎黐線嘅，人哋落樓梯，你一落嚟就係黑嘅，你一落嚟就係暴徒，係嘛？喂，佢哋講到咁樣喎。真係佢哋即係直情 皇軍啊！而家叫做 而家皇軍咁樣樣喎，其實係 係啊！而家勁過皇軍我都話，皇軍都有兩種嘅喎，其實一般嘅士兵就冇咁惡嘅喎，係日本憲兵先咁惡嘅啫喎。 係 因為憲兵就直屬於呢個日本總督基谷廉介指揮嘅喎，咁所以嗰啲憲兵係特別惡嘅。而家啲特種警察嚟㗎，我諗真係特別由因為由呢個政法委指揮㗎嘛，所以佢咪惡到咁嘅地步咯。 誒同埋咧，即係而家呢一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咧，已經即係安排咗嗰、那個公安部 公安部長 係，即係你嗱，如果你係整咗公安部部長上去咧，其實你正路嚟講咧，你都應該做翻啲硬嘢先交到貨啊嘛。而家 所以咪廿九號之後咪全部升温咯， 係啦， 係啊，跟住緊急法蒙面法之後，我都話啦。點會第一步淨係做一步先得？一件污兩件衛，惡向膽邊生。一行得緊急法立蒙面法，跟住就會有其他噶啦。 係啊係啊，你見到何君瑤嗰啲咪蠢蠢欲動 咯。你而家佢委任嗰啲特務警察，咪就係又用緊急狀態嘅方法授權呢個警務處長去指定嗰啲人做警察咯。 其實根本用咗添啦，我諗分分鐘係用咗先斬後奏啦，呢啲係。 唔係咁，你而家仲有好多啲招數出㗎。嗱，你今日你見到啦，就係呢個嘅新華社喐呢個醫管局啦。係 啊。 係嘛？就話佢喺將軍澳嗰個嘅記將軍澳醫院嘅醫生被捕嗰陣時候，就話佢包庇暴徒嘛。 係咯， 調翻轉唔係譴責啊嘛。喂，大佬，嗰、那個醫生基本上喺現場嘅啫喎，佢冇做過啲乜嘢嘅喎。 唔係佢真係好似話落街食飯嘅啫嘛，其實 是就係、是、咁樣就俾警察拉咗佢。 咁你而家 呢件事都未清楚，我想問下新華社嘅記者，你係法庭咩而家？ 啊， 點解嗰個係暴徒啊？ 嗯， 係咪先？呢、這個都係一個咪又係恢復當時。對付港鐵的招咯， 咪冇噶啦， 用人民日報批呢個港鐵， 係啱啊， 跟住港鐵咪變黨鐵咯。 唔係，即係其實佢而家你咁樣俾你得逞咗嘅話咧，喂，咁你之後法庭仲使唔使判先？你都喂，你都響咗口啦。喂，你而家新華社你已經判咗佢係一個暴徒啦，咁你以後法庭仲使判嘅？你嗰個官要判嘅時候，劉澤基係咪又出聲啊？ 我一定會啦， 係咯，一定會出聲啦，係嘛？ 劉澤基警務處長嚟噶嘛？ 係啊，大佬，佢喂佢而家稍有不滿咧，佢都出鋪噶啦，喺呢一個微博嗰度。 人生高峰嚟噶。 係啊， 咪咪為咯，你香港管治淪落到咁， 啊， 因為你所有文官都縮曬 啊 嘛，冇一個文官敢對市民最關心嘅嘢講一句人話，一個都冇，你留意下。 啊， 所有嗰啲表面上好似好温和嗰啲咩陳肇始啊、羅志光啊嗰啲， 你要扮喊啊陳肇始， 有冇一個講過一句人話？我想問一下，係冇啊。我唔係叫你譴責警察喎，而係你講句人話，去了解一下呢個女仔究竟點解死啊？ 係啊， 係咪啊？既然大眾咁關心，覺得佢係他殺唔係自殺嘅話，所以我話一定呢個隨時一個突破口嚟嘅。 係， 因為如果當呢啲片陸陸續續曝光，而不斷證明警察係講大話嗰陣時候，咁究竟而家警察聽日就要回應㗎啦？究竟有冇拘捕過呢個女仔？ 係 呢個女仔有，如果入過女童院係有 record 㗎嘛？係係嘛？咁你當時如果頭先嗰段片係因為佢踢警察而被拘捕嘅，係有曬記錄嘅喎，咁警察就係講大話嘅咯。 同埋， 咁你隱瞞啲乜嘢咧？我想問。 兒童院啊，即係如果你佢住過兒童院嘅話，你記者稍微問下你都知啦，係咪啊？ 實有院有㗎， 有院有㗎嘛。 係啊， 即係你蒙得幾耐啫？呢啲嘢，你啲大話係講唔到，即係包括你上個禮拜係嘛？喂，連啊個差佬啊，有冇入過產房啊？ 入過產房都講大話。 你都講大話，大佬，即係你跟人信你 嗰個車長。就話唔係拘捕， 啊， 大佬，我想問一下，雙手用索帶綁住後邊，後腦中完布袋彈，係竟然入咗去警察裏邊再打 兩個鐘， 再打 兩個嗱，佢講咧，阿Sir 咧，嗰個江咩話？江 Sir 啊，佢就喺度話啊嘛，要兩個鐘嚟核實佢身份，佢用拳頭核實嘅，係嘛？ 點止拳頭啊？打到肋骨都惡埋。 係啊， 所以我就係話呢啲，你就睇到啦，講乜嘢？ 嗯， 話人哋我。開始六月嗰陣時候，我都叫人唔好話去批評佢哋黑警。 唔係，同埋咧就 但係而家我覺得已經冇辦法，大家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年青人係為咗呢啲咁嘅不公義，佢唔單止送頭啊，而家送命啊，其實係講緊。你諗下，襲擊警察嗰個17，即係嚴重傷人罪。 嗯。 大鑊嘅其實 係啊，嗰、那個可以終身監禁嘅。係 大鑊嘅其實 係啊，你唔好以為佢唔告你即係蓄意謀殺啦，就冇事啊，唔係啊，即係呢個有權終身監禁㗎。 那個僆仔仲要拿沙添啊，仲要 嗰個咁嘅氣氛係乜嘢？正正就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嘅同學係受到呢個警察嘅咁樣嘅暴力對待，而佢哋公義係冇辦法伸張。 係啊，冇錯啊！ 我諗每一個香港市民而家問都係話：咁點啊？我哋可以點做？ 係 係嘛？你見到呢個陳燕霖呢件事？每一個市民都係問嘅，我可以做啲乜？ 而家林鄭係低能到啦，就真係覺得即係以為嚇、啊、你加埋呢一個胡椒噴霧就可以搞掂呢件事咩？即係呢個係非常之幼稚啊嘛，同埋膚淺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喂，而家點解啲僆仔會越嚟越激進？包括上個禮拜鄭國全嗰單嘢，即係呢個的士司機 撞斷23歲嘅女仔雙腳。 嗱，坦白講，我係即係如果你話原則上，我當然唔贊成暴力私了啦。但係問題佢私了邊度嚟？邊個養大嘅啫？鄭國全呢單嘢其實好一個好重要嘅 case 啊，大佬，你話踩錯油門，然之後就係一個合理嘅辯解，唔被檢控， 唔使起訴，係啊， 唔俾起訴， 撞斷腳嗰個就要告。 喂，大佬，喂，你危險駕駛，你話踩錯油門，你就得嘅。喂，咁以後就唔會有危險駕駛噶啦，係嘛？個個都可以話我自己踩錯油門都得噶啦。喂，但你唔係啊嘛？你而家擺明就係一個政治審判嚟噶嘛，政治拘捕嚟噶嘛，呢個 係。唔係好明顯咯，就因為佢撞嘅就係喺警察口中嘅曱甴啦嘛。係 啊， 所以打曱甴咪冇事咯。 係啊，喂，仲要 仲有收咗52萬啦， 收52萬，呢條友係之前破咗產嘅大佬。 我懷疑係咪有人請佢做㗎呢啲嘢？ 唔係呢個就係啦，呢、這個就其實呢啲就叫做係喂，你都反正走龍門，跟住仲要呃人，你咩14萬手錶？如果你破產嘅話，你點會仲係14萬手錶喺度啊？ 佢話車有20,000現金啊嘛， 有20,000現金喺度啊！ 咁咪呃法庭咯， 咪就係咯，呢個好明顯啦，大佬，你而家仲有法理嘅係嘛？ 冇㗎啦，我覺得點解啲香港人咁絕望？ 嚇， 點解會有私了養大呢個私了咧？就因為佢已經對成個制度嘅公義同埋公正性已經不存期望，大家都唔會期望警察會公正執法。 係啊，冇錯啊！ 大家會見到喺呢個北角帝源街嗰啲嘅暴力分子，之前已經係嗰度係由嗰度出發去襲擊市民嘅，到最後尾俾黑衫嘅市民去追住佢哋嗰陣時，佢哋掹刀出嚟恐嚇市民，結果防暴警察。上去第一件事是什麼？是驅散記者，不讓記者拍到他們，跟著出來的時候借個警盾給他們遮住頭，說他們的私隱，就等於721一樣搭著那些白衫軍。為什麼到現在都要播721的片呢？就是721就令到香港市民對警察的仇恨是沒有辦法解的，這個我告訴你，之後所積累下來的仇恨導致到很多年輕人做出一些激烈的行為，亦都是對警察的仇恨開始。解開這個仇恨的就是從來我們八成香港市民要求的獨立調查，警察暴力，而林鄭是堅決拒絕。我想問你還讀什麼施政報告？為什麼我們議員還要進去聽他讀這個施政報告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看著一個一個，大家不要說哎呀我很心痛啊，看到那些小孩這樣撲你的街，你想想他為什麼要這麼激動要衝去做這些行為？沒 錯啊，即係等於就頭先我哋講鄭國全嗰單嘢嘛，你鄭國全呢單嘢，喂，暴露出嚟，原來佢係一事乜事都冇，反而有獎嘅。喂，啲人，喂嗱，其實講真，打佢當日咧，啲相走出嚟，我都覺得好難睇。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嘅結果走出嚟，喂， 原來大家就會覺得打得佢啱㗎啦。 喂，係啊，覺得打得佢啱㗎啦，喂，大佬， 打得少添啊。 原來唔打佢真係百不打百不打啊嘛，問題 少添啊， 咪就係咯。喂，因為個公權力私了嗰啲示威者。啲人先至會用拳頭撕了翻呢啲藍絲啫嘛， 同埋最重要係咩啊？我想大家明白嗰啲和理非好嗰啲所謂我譴責暴力嗰啲咁嘅斷送字嗰啲咁嘅撲街號，真正撕了開始係由警察，我想話係警察 係啊啱啊，用公佢仲有公權力撕了你啲。 6月12日呢、這個圖徽係指示隔離嘅警員射擊啊胡志偉， 係 你話呢個係咪撕了？我想 係啊。 是不是一個立法會議員表露自己身份、 啊、 民主黨的主席、 嗯、 然後你叫隔離的警察拿個催淚彈射他 打議員就是那時候開始的 這樣的距離射過去你都會怎樣、啊、射中這個就是私了這個是執法公共執法嗎、這個 是啊、 你是為了維持秩序嗎你是為了將個議員打低嘛其實是、嗯、跟著之後每一次議員站在前線的時候怎樣被警察對待、 嗯、 你想想明明沒得告過譚文豪照告照拘捕，係、 嗯、 嘛？歐樂軒照拘捕，然後跟住每一次警察濫用暴力嗰陣時候，呢啲咪就係私了咯？點解警察嘅私了就係啱嘅，唔應該批評？係 冇錯， 從來冇承認過錯誤，從來冇承認過。 大佬以前你睇下鄧景成做警務處長嗰陣時候，大家笑佢 sorry sir。每一次警察犯錯，鄧景成都會公開道歉嘅。你睇下而家去到咩地步啊？係咪？每一次大家直播睇住，一嘢推低個阿伯，係咪？跟住嗰啲你見到無辜嘅街坊企喺度，十二歲嘅女仔隻手喺度震，走埋去拉佢嗰陣時候，拘捕佢嗰陣時候，十三歲告暴動罪，十五歲變浮屍，跟住被槍擊兜心口打落去嘅十八歲。大佬，如果你是一個香港人，你會覺得我哋今日同佢哋割席，林鄭成日叫我哋割席割席割席。但真正同香港人割席嘅係邊個？你諗下，係林鄭月娥同埋警察啊嘛。當你違背咗我哋核心價值，香港人甚至係做人嘅核心價值嗰陣時候，其實你永遠同我哋割一席噶啦，根本係係翻唔到轉頭嘅係。如果呢個陳燕霖呢單嘢，政府嘅官員稍有良知嘅話，是應該有一個獨立調查的，你問我。如果不是，你再說大家不要再那麼暴力了，大佬講了四個月了已經。 是。 為什麼暴力會一路升溫？因為暴力的源頭就是來自警察。 沒錯。 當警察對這些年輕人那種的語言暴力，你記不記得最先612之前611在金鐘將他們推上埋牆，全部好像黑社會那樣。大佬，那些是來唱歌唱聖詩的， 就是那天說什麼不要搞我後面嘛，就是那天嘛， 就是由這樣開始。 是啊， 整件事一直到現在，派防暴去喇沙門口，派防暴去這個聖 Joseph， 是嗎？夫基亞的防暴進去中學那裡搞，然後跟著人家搞人鏈，你看看那個當日揮舞這個戒指刀那個判兩個月，仲要話係特殊情況個官話，你記唔記得有個導遊穿著 冇著上衫， 喺呢個文理書院出邊，結果個女教師隻手俾佢嘅戒指都戒傷咗，而竟然就係判兩個月。你睇下呢個咁樣嘅撲街司機，係撞斷咗人哋只腳，斷腳嗰個要告暴動罪，佢自己就係話踩錯油門，咁就算噶咯喎。喂，呢個唔係私了咩？ 唔係，即係以後咧， 你警察自己都私了啊，其實係。 如果以後如果再有交通意外發生的話，我想問回你， 誰會報警呢？沒有報警的了。 我想問你盧偉聰，以後即是警人去了解案件的時候，首先會不會問那個司機究竟是藍絲還是黃絲？ 你撐不撐警？ 是的，如果撐警是不是不會有罪？是吧？如果他是黃絲，是不是罪加一等？是不是這樣呢？這個是不是法治呢？ 沒有的了，你去到這樣的地步，等於美國的黑人勒邦詹士呢班撲街，點解過去撐嗰啲黑人？點解啲白人警察咁暴力呢？因為黑人根本就覺得嗰啲白人警察係執法不公啊嘛。 係啊， 一開波就掹槍射佢哋啊嘛。 冇錯， 係冇警告啊嘛，跟住仲要圍毆電擊啊嘛。電擊完冇曬反抗力，仲要一人一棍喺度搏啊嘛。當時引發呢個加州暴亂嘅呢個羅德里金事件就係咁咯，係圍住喺度打嘅喎，係。係 啊， 係嘛？你呢班黑人嘅億萬富翁，是為他們發聲的嘛。你想一下個原因是什麼，不是跟香港的警察是一模一樣的？那為什麼你又覺得這個 Del Morey 所說的是錯呢？正正就是這種的這樣，就是說原告變被告，是吧？我明明是你現在在連儂牆為什麼私了，就是你會發覺當你在連儂牆裡面跟這些人衝突，他埋來去打你，你去擋或者還手的時候，結果被人拘捕的那個是你，那個就是護送上警車走人。五年前在佔旺的時候已經發生過了，不是新東西，其實當時警察已經是這樣的，沒有人去理，沒有人處理，然後繼續政治洗腦，將警察變成公安。公安和香港特區警察本來的分別是什麼呢？公安就是要維護黨的絕對正確，所以他真的會分你是藍定黃先執法的。但是香港的特區警察從來都是根據一套規矩和制度辦事的，就是叫做依法辦事，就是法治講緊。法律是怎樣說，無論你是藍定黃犯法的就要拘捕。現在不是，我想再問，當日如果我今天你拘捕我，我想你借個警盾給我遮住個頭行不行？喂，真的找個示威者被人拘捕的時候試一下，阿Sir借個警盾給我，我不想被人拍到。 怎會啊，你站起身都不行啊，你 跪住你啦，係嘛？ 你 個頭哥影跪住個頸啦， 你個頭啊，係俾人哋攞，係攞隻手喺度磨面，喺度磨地噶，攞嚟。 兩日前你睇嗰個細路仔俾人拘捕嗰陣時係咩？係成個吊喺空中，抬住佢兩隻手咁樣咬喺後邊，喺凌空噶，係係咁樣抬住佢。所以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話呢啲情況係大家都要譴責暴力嘅話， 點解到今日啲人都唔譴責暴力？ 嗯， 其實你問我當日星期日咧喺呢個彌敦道嗰個嘅遙控炸彈， 係 好多人話係警察做，我唔信，我覺得係示威者做。 嗯， 嗰個係一個 warning 嚟嘅，我覺得真係噶，嗰個係一個 warning 嚟，係針對警察嘅一個 warning 嚟。我話香港距離貝爾法斯特一步之遙，當暴力的示威者進入地下活動， 嗯， 然後以針對警察殺傷警察嚟去復仇作為他哋的公義嗰陣時，呢個就是私了嚟嘅，其實 係啊， 只不過即係料越嚟越大啫嘛。 係啊，但係問題就係 咁樣嘅話， 你而家見到林鄭， 你係咪睇住？所以我話呢班咁嘅文官，全部都是香港歷史的罪人。 但林鄭不是這樣想的，林鄭 拉曬你打曬你為止。 林鄭佢就係佢嗰個南華早報佢揭露嗰樣嘢，咪就係 見歐盟咯， 見歐盟即係嗰啲官 員啊， 係啊，佢嗰陣時咪話咯，你唔可以同呢啲咁樣嘅暴徒去去談判啊嘛，佢根本上骨子里就係當曬你班啦。是恐怖分子嚟嘅，佢係用反恐嘅手法， 反恐模式啊嘛，新疆模式啊嘛， 佢係用反恐嘅手法去處理呢班人啊嘛， 係， 佢而家好明顯噶嘛， 咁就真係會逼出真嘅恐怖分子噶咯喎， 真係會噶，但係問題就係話呢班恐怖分子唔係一個叫做係宗教組織，亦都唔係話即係政治組織，係一代人嚟噶，係每一個年青人佢都身有同感啊，係嘛？點解你而家見到喂你拉到2000人嘅時候？啲人依然會即係一個又一個接上嚟，但係你而家見到反而啲人係越嚟越後生，越嚟 越 靚仔啊嘛！喂，你唔心痛？你而家仲喺度話你自己係阿媽， 係嘛？冇乜真係， 即係你真係媽得少啦！你根本就係、是、 我話俾你聽咧，我以前我都唔信報應，但係好多時候你喺無可奈何底下，你最終你只可以講就係話係最終係有報應報落去屋企人嗰度。 絕對係啦！ 如果唔係嘅話，你實際上冇辦法懲罰呢啲咁嘅作惡之徒咧，嗰種嘅邪惡嘅地步其實、嗯，而所有嘅體制嘅公義都冇辦法伸張，嗰種絕望嘅感覺。 嗯， 我今日都問卡文問我，佢話我可以點樣咧？咁樣即係都有討論陳燕林呢單 case 嗰時，其實我感覺都覺得好絕望嘅，其實係嘛？即係有乜方法咧？我諗過，當時我答佢，我話可唔可以？請一些外國的私家偵探來去 調查，有的，好像有的，哦，即是外國的私家偵探， 即是找一些高手啦，我想，即是包括用盡各種方法去攞料那些啦， 是的， 這個是一個方，我只可以想到的方法就是這樣，即是包括調查他家人， 嗯， 即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呢，其實是， 他現在好像有一間東西叫做高登私家偵探體， 又好像有一點古怪怪咁喎， 係嘛？古怪怪啊！ 係啊，同高登討論區冇關嘅喎。 冇唔係即係佢抽水啫個名係係嘛？咁但係亦都有一個知名嘅 KOL 叫大 J 啊嘛，佢又叫做係。 佢講八三一嘅佢係。 八三一嚇，咁 話邊個可以俾料嘅就袁弘啊嘛。 佢應該唔止100万咁少嘅，佢如果佢係即係陳燕林呢單嘢，我諗佢都捨得即係、就是、大破坑囊啩嚇。 唔係你話除咗自己。即係公民社會裏邊嘅自力救濟之外，你唔可能期望喺個體制裏邊係可以解決得到嘅。其實， 咪正正就係而家你林鄭咧，你以為你自己得到公權力之後咧，就可以隻手遮天？係啊，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完全唔知道嘅，就係、是、其實你反而係團結咗一代嘅年輕人啊嘛。係咪？你而家仲想用呢一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DQ 人？ 係啊，嗱咁就坦白講，選舉就蘇聯開始㗎啦。 係啊。 如果呢個 DQ 嚟嘅話， 不過啱啱我見到即時新聞就好似話冇 DQ， 好似話接受咗，即係佢 接受咗啊周張秀賢同埋啊黃之鋒解釋。 啊，我啱啱好似見到有即時新聞嘅，係避過 DQ 啊，參選人獲函提名有效。嗱，呢個我啱啱睇到01嘅報導。 佢係講邊個啊？姓陳嗰個定係？ 嗱，睇下先啊，姓陳嗰個都係我街坊嚟嘅，好似係啊，嗰、那個叫做係有三個嘅。林靖軒啦，林靖軒是我哋以前花生台的即係義工啦嚇，咁而家跟咗阿毛孟靜噶啦，咁就陳少陽 啊，陳少陽啦，我 陳少長陳少陽就係沙角村嘅，佢係選沙角村嘅，咁仲有咧，而家你嗱講個光復香港時代啊，明就係主要呢幾個啦。但係而家黃之鋒咧，佢個 case 就係啦，佢個 case 就唔係呢個口號啦。 他的 case 就是主要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和他是不是以政眾志的身份眾志的秘书长的身份去参选、啊、他要问你就是说如果你参选的话你现在还是不是眾志的秘书长这样因为这个就是摆明是 DQ 的党嘛 上次周庭好像就 是 啦整个组织啦 是啦没错是啦、嗯、所以呢就是这件事就有排玩的因為你而家嗰班土共建制派咧，就似乎 佢哋想搞到選唔成啊！ 係啦， 你睇到嗰日工聯會唔抽北，而家改名叫唔抽得啊！ 係啊， 因為佢真係熬底啊！佢話佢哋不公平喎、啊。 佢而家咪就係借啫嘛，佢就係話你而家你班人咧係咁，即係去搗亂嗰啲叫做係即係地辦。 我點知係咪示威者啊？ 唔係咯，我點知係咪？ 我點知你係咪黑警自己搞 啊？喂，你根本上你有曬呢一個既得利益咯，根本上、就 是。喂，同埋你講，你真係好笑，你同我講選舉公平。他又話嗰啲連龍牆喺度貼埋啲負面文宣。 啊、 我想問一下香港嘅傳媒，由 CCTVB 一路到呢啲印刷媒體，每一次選舉已經係九成九係報建制派嗰啲撲街嘢噶啦。 係啊， 然後仲有政府嘅官員，一到選舉個個都排住隊去見官，然後出嚟成功爭取。 其實咧， 行政資源到傳媒資源。根本上反對派是絕對在不公平的情況底下競選了咁多年啊！ 係啱啊！嗱，屋企樓下雖然都有連龍牆嗰啲嘢，但係同時間我亦都見到啲阿婆阿伯一朝早七點八點喺度派文匯報，成班阿婆阿伯喺度排隊啊嘛， 免費㗎， 免費派㗎。 跟住仲有佢哋嗰啲嘅福袋咧，最近 ICAC 拉 Q 咗呢個阿李慧瓊嘅， 李慧瓊嘅 選舉義工係啦。就是在鄭泳舜的補選裏面派100元福袋、 啊、 當時我的評論就是說喂大佬姚松炎當日輸2000票、 啊、 你信不信只派兩個福袋賄選兩票、啊 啊、 ICAC 就是不敢查下去、 啊、 因為一查下去就推翻補選結果、 啊、 就推翻補選結果就不敢查了後面幕後究竟是哪些人去賄選就停了在個居民組織那裡、 啊、 就海麗村就算了 所以現在 ICAC 廢了你查過721喂，大佬，你而家你仲可以冇結果？喂，你起碼阿尤乃強咪要停職啊？ 李漢文係咪要停職啊？ 嗰、那個有表面證供，即係已經係非 常確鑿啦。如果再由李漢文、尤乃強帶隊出嚟市區執行呢個鎮暴嗰陣時 候，係啊， 咁啲市民會點啊？ 啱啊， 喂，係咪啊？你好簡單，你唔好講話呢個海麗村賄選啦、 啊。 跟住隔上個月公布，2016年阿莫乃光個議席啊，的總啊， 係 五條友賄選啊，的總係乜嘢啊？咪就係而家出嚟撐你頭先嗰個司機嗰個組織咯， 鄭國全啊， 咪撐鄭國全嗰個組織咯，咪就係佔中佔旺嗰陣時去申請禁制令嗰個組織咯。 喂，同埋咧，你已經喂你的總咧，你係咪的總派52萬俾佢啊？ 一定有。 但係邊個派52萬俾佢啊？喂，如果你係收咗藍絲52萬，你係咪收錢去撞人啊？ 我就係話係咁咯。 喂，你根本瓜田李下已經 係 咁啦。 件事我嘅理解就係咁咯。 咪就係咯， 你破咗產。然後你撞完人之後收到52萬，我而家睇到嘅新聞就係咁多啦。 係啊，喂你喂公眾觀感就係咁啊嘛，而且你仲要差佬係唔告佢喎、啊， 咁咪即係等於你記唔記得邵家臻放監之後，佢咪講721佢喺監獄裏邊所收到嘅社團大佬同佢講，就係話黑警喺出發之前去嗰啲嘅社團嗰度做 briefing，就叫佢哋點做都得，不過唔好打死人。 啊 他在監獄裏面所聽回來的，其實這個就是我信的， 就是721， 你看當日那些指揮官那些樣子，然後記者拍到那些搭曬膊頭的防暴和白衫軍那些樣 子，根本上是大開鬼門關了，已經是那天， 所以我就說就是那一下就開始了私了。 是啊， 當你警察和黑幫勾結去攻打市民的時候，這個就是私了時代的開始。咁你市民對警察嘅私了就會升級。 但你點樣睇下蔡維邦咧？佢而家佢退出呢一個叫做係大律師公會啊，佢就話你哋呢個大律師公會咧，就對呢啲示威者嘅暴力咧，可恥地即係沉默喎。 嗱，坦白講，我覺得示威者係有暴力行為， 係 呢個好清楚嘅，唔係全部都係我哋警察做。有冇示威者掟汽油彈？一定有。 係 當然有卧底警察做，亦都有示威者做。我相信當日嘅呢個喺彌敦道嘅呢個即係警察而家高度重視嘅嗰個遙控炸彈咧，我覺得係示威者做嘅。 係， 但係我想問一下，所有嘢等於段崇智所謂我譴責所有暴力一樣，呢啲人咧，你 out of the context 去睇咧，你當然單從行為去睇， 係， 但是我想問，就算你話殺人都好，你去到法院都好，我同阿蔡 維邦 商量下，商議下，你去同個官講嗰陣時候，你都會講佢個殺人嘅動機 啊？係啊，啱啊， 係咪先？我係自衛殺人啦、我係喺呢個俾人強姦嗰陣時候，我打死嗰個人，同我無端端走去打死佢係兩回事嚟嘅喎。但你不可以講就係話你總之就係殺咗人，殺咗人就要譴責。而家個問題，示威者嘅暴力係點樣嚟先？第二就係咪 out of proportion？ 我成日都話，任何嘅 common sense， 我哋只係用一個量度嘅標準，就係、是、合唔合乎比例。市民受到警察嘅攻擊，呢個係公共權力，佢哋係掌握住致命嘅武器。然後佢哋係有法律嘅保障。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們攻擊市民是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因為他們的職責就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是吧，就算你是大狀，我不夠你爭辯，如果你說法律的話，我只是說常識而已。市民在遊行示威裡面採取暴力襲擊的行為的時候，第一你要看，如果是導致到警務人員的傷亡，這個一定要譴責，我覺得。但是如果那些的暴力行為是針對一些建築物，針對一些的街道，或者是阻延這個防暴警察的推進為目的的時候，而不是以殺傷警察為目的的時候，兩種暴力行為的性質是有分別的。因為警察是以攻擊市民的 physical 的身體為目的的嘛，所以你看到有肩胛骨碎裂，有隻手斷曬，然後得啲皮吊住，有呢個嘅被呢個嘅警察用呢個膝頭哥跪頸跪到失禁，亦都有女示威者喺警署裏邊受到性暴力對待。我想問兩種嘅情況擺喺度，係咪同等地重要呢？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嘅公民社會嘅組織，首要針對嘅係掌握權力嘅人，係咪先？即係如果你針對嘅係每一次你都係覺得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嘅，我想問下你講咩啫？不如唔好講。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蔡維邦你講嘢都係冇乜說服力嘅。以前咧，佢真係都幫過 梁天琦 打官司啊。佢嗰陣時陳詞嘅時候，佢講得好有型㗎。 佢話我哋呢一代人做唔到。 係啊，我哋呢一代人 到佢哋 貪圖日落啊！佢話推卸咗爭取民主嘅責任啊，眼看梁天琦嘅年輕人爭取民主啦，就覺得佢哋搞亂香港啊！其實而家今時今日發生嘅事係佢哋呢個 generation， 包括佢製造出嚟嘅，係嘛？喂，佢講過呢啲咁嘅説話嘅喎，唉，真係所以咧，真係我覺得咧都唉嘥氣啊！真係 唔係嗱，我覺得喺呢啲關鍵時刻，嗰隻當然係一個政治行為啦。係 啊。 咁當然佢個理由亦都係響應林鄭嘅號召啦。林鄭因為呼籲緊大家同嗰啲暴力示威者割席啊嘛。 佢有冇機會取代啊鄭若華啊？ 哇！咁啊，湯十一咪好興？如果係， 喂，你講一句就可以做咗律政司啊？嚇！ 哇！大佬，我咁辛苦幫佢頂咗咁多刀， 咪咯， 係咪啊？我俾人鬧到而家， 咪咯，大佬， 我叫咩啊？新思路啊，定咩啊？ 思路， 民主思路， 民主思路係。 毀滅咗啊！ 一個二個個個割席，割席一個啊嘛！ 示威者未割席，佢已經割曬啦！我諗佢走曬啊！真係一個都冇啊！而家，但係嗱，你問我好多嘅學者喺社會有地位嘅人都一樣，就係兩邊我都譴責暴力就唔啱。但係我想話，包括啲宗教人士，但係我成日覺得我哋任何人去衡量一啲事件去表態嗰陣時候，都係不外乎一個常識嘅啫，我覺得。一個 common sense， 一個掌權手握住致命武器的人是可以有法律的保護底下行使他的暴力的，哪一個人需要節制他們的暴力更加多呢？而一些是只是十幾歲的年輕人，而他們也都是一個環境是什麼呢？他們覺得他們受到警察的暴力的不公平的對待，還有酷刑啊，大家沒有冇提呢樣嘢， 係 酷刑虐待。 喂，酷刑好早啊，係六月嘅時候啊，你係對住人哋個阿伯啊，北區醫院嗰單嘢啊。喂，你都對人哋行使私刑啦， 係 嘛？ 飲醉酒嗰個阿伯咪就係咁。 就係咯，喂大佬，喂你有惻隱之心嘅咩？大佬你班禽獸嚟啊嘛，根本就係、是。 你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就話個大律師公會唔譴責示威者，淨係譴責警察。所有每人打五十大板嗰啲咧，其實都係即係依附權力嘅，我覺得。因為正正就係咧，大家只會報佢譴責示威者個 part 噶嘛，就唔會報佢譴責警察個 part 噶啦嘛。 冇錯啊， 喂，同埋就係話你就算示威者幾咁暴力都好，你都有個公權力係將佢哋制裁啊嘛，大佬啊！但係相對之下， 我想問陳燕林死咗啦，點樣制裁咧？如果佢係他殺嘅話， 係啊。 如果甚至係警察幫手 cover up 嘅話， 冇錯啊。 你話點樣制裁 啊？ 因為有好多人我話三十年貝爾法斯特喺呢個倫敦德里發生1972年嘅不啲新地嘅英軍屠殺。是對 David Cameron 做首相的年代才在國會向他們道歉、是三十年之後、這個公義來的時候是三十年之後、你想想中間還有死了多少人、我說香港走上北愛之路就是這樣的意思、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成為我們生活的日常呢、日常就是會有鎮暴警察在屋苑出現喜歡入屋搜查他要擴大那個特務警察的原因、我告訴你是什麼他要將警察 focus on 拘捕那裡其他的工作就交給特務警察，特別任務警察。 細良，如果你說一般城市可能會很容易、走上這個貝爾法斯特之路，但香港呢始終呢都是一個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即是大陸佬老共都是香港有 stick 的，即他們你說他們不痛一點都不，我覺得一點都不痛。 但我想問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情況是什麼、剛才我跟蔡錦元談、他說他都想過、他說未來的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會不會不斷出現這些警察和示威者的仇殺事件、我說絕對有可能， 絕對有可能， 他有高有低，不會再個個禮拜都示威，可能一個月都沒有示威，但一爆發的時候又再來，跟著又再成千發催淚彈、跟著又再有路邊炸彈，這個就是貝爾法斯特、他不是個個禮拜來的， 即是孤狼式的樣子、即你現在 獨狼式的恐襲又有在那些的英軍那些聚會的酒吧裏面放炸彈又有、當你那個仇恨去到一個地步而你政客不去解決， 所以呢我現在見 政客不去解決而是縱容這種仇恨之長，這個仇恨就是私了來的， 不知道誰申請什 麼禁制令、說那 那些警察宿舍 鄭若驊咯， 喂我真的多得你不少啊大佬，喂如果是的話即是你反而令到人們知道你的狗屋在哪裡，大佬 現在是很聰明， 是啊，你真係貼禁制令，你試下，大佬嗰啲示威者啊，即刻去，即係其實叫做係有一個狗屋地圖，係嘛？你就算你自己禁咗 Hong Kong Map 都冇用，係嘛？有啲狗屋地圖，佢哋咪按圖索騎去揾咯，大佬。 如果你問我謝 Sir 啊，春江水暖鴨先知，佢唔係驚之後嗰啲政客交佢哋出嚟 啊。 我想問共產黨可以保住你哋一世咩？ 啊， 係咪先？如果當你執法的時候是瘋狂地去毆打市民，是完全視這個警例如無物，你們自己已經犯了法了，根本當你以為更大的罪行大家就攬著而不會被調查的時候，這個是我覺得很幼稚的想法來的，真的。 不過這樣說，我覺得香港始終不是貝爾法斯特，香港始終呢、即是那個亂是有個限期的，為什麼呢？因為呢其實你都要看回大陸的拳鬥，你看回之前呢，即其實是、那個什麼前 重慶市長那個叫 王 岐帆，他講一句說話，其實這個是 warning 來的，他說喂大陸是沒有一個城市可以取代到香港，你始終有六七成， 但是我想問，就算大陸改元更張、好了，我們政治上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重啟政改了，你覺得針對警察的暴力會結束嗎？ 哦，咁呢個就似乎唔會啦。 咪係咯， 佢係一個維穩機構嚟噶嘛。 咪係咯，道理好啦，我當你就算嗰啲泛民政黨、大家都願意去終止呢個嘅示威行動、然後去 come up 一個政改方案出嚟、我當最好嘅 scenario 係咁樣啦、然後政府成立獨立調查，由大法官去調查七二一、八三一之後嘅警暴。我想問一下，那些對警察的仇恨會結束？ 仇恨不會結束，但是我覺得 針對警察的暴力行動會結束嗎？ 他們會有更大的誘因是去平息件事，即是他起碼他覺得不是新疆，他不可以 bear 這麼久這個損失。還有現在你 MCHAM 做的調查嘛，六成的美企說想撤嘛、考慮緊撤嘛，這個很大鑊的、這個、即如果 你想想、其實北外本來貝爾法斯特都是一個相當之經濟活力、相當之強勁的城市、結果迎來的是一個長期三十年的衰退、就是因為警察暴力、原本只是單一議題爭取平等的權利，天主教徒爭取平等的政治權利、結果是因為無止境的虐待、酷刑、警暴、槍殺和這個的冤獄、是這樣來的嘛、 已經離開了那個政治目標很遠了，北愛的仇恨、 嗯、 我就是香港走上北愛之路，就是當你對警察那種仇恨，你問我，我自己對著陳燕林這個 case 我都覺得我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嗯、 我相信很多我們這代的人都是這樣想的、 嗯、 而那個仇恨的存在的時候，當有激進分子去針對警察的時候，你看很多北愛爾蘭的電影，你看那個 Danny Day-Lewis 那套 In the Name of Father、 嗯、 因父之名的字，其實很多人對於共和軍的暴力是採取沉默的態度、嗯、他們不知道暴力嗎？他們不知道暴力不對嗎？但他們是採取沉默的態度，為什麼？因為他覺得英軍和那些北愛警察更撲街、 嗯、 我不知道當日我看直播新聞的時候，突然間傳來說彌敦道爆出巨響， 哦，那個是 是嗎？當時我想，咦，會不會路邊炸彈呢？ 那個好像最後不是嘛，好像 我第一個反應， 其實 我 當其時都以為是， 其實是一個遙控炸彈來的， 是吧？ 警察在記者會裡面說的那樣東西、嗯、但是想想苦心自問、 嗯、 當香港人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嗯、 他們究竟是會替警察擔心嗎？ 不會，大佬，上個星期天降單車，大家拍手拍得多開心啊，大佬，還有上個即早幾天那個李小龍飛腿，哇，大佬，看到人幾興奮啊， 沸騰啊， 喂，大佬，即那個很厲害啊，不過那個又是什麼的，那個又是始終有一個問題啦，有些人呢又是真的翻窗去私了啦，最後尾就是因為這樣就被捕了，會在另一邊就聽說就是這樣啦，所以啲人就話要刪片，所以我覺得就始終都要提醒，即係前線一句就係話私了之後咧，就即刻閃啦，大佬，唔好意氣用事，唔好 得亂戰喎， 你唔好貪一兩手興奮，即係覺得可以咁樣係即係發泄啊，唔好啊，真係，因為你咁樣樣咧已經爭可係好大風險啊，呢、這個係，即係你淨係 越嚟越大添，我覺得。 你諗下， 你諗下佢當日佢坐咩車？公民處嗰啲咁嘅白色僆仔嚟嘅嗰啲警察。 你如果你要出戲的話，李小龍那些飛腿已經夠了出戲了，是不是？已經夠走了，即是走得就走了，我覺得就即起碼我覺得在前線是要、目標會清晰一點的，我覺得是要、啊、 但這個我相信呢、很多人說不會掛、 啊、 我覺得不是的，因為呢、那個壓迫性會越來越厲害、啊、你假設就是說他警察去到這一步而已，但我的假設是什麼呢？個政權的壓迫性會越來越厲害、 嗯、 即是說警察會指揮醫管局、 嗯、 接管香港電台，所有政府的資源都要聽警察指揮、 嗯、 這個就是一個軍警政權的一個特色來的嘛， 這個就是 而是民官已經 no say 的了，現在陳帆對於車站開不開人 no say 了、 啊、 我覺得現在 是、啊是啊、 好了，很快到這個陳肇始對於醫管局的 policy已經 no say 嘅啦， 同埋你見到你啲黨媒咧，你對香港係越嚟越微觀調、微觀苛責啊嘛。 呢個就係佢嘅機制嚟嘅，你明唔明啊？佢表面上係你香港自己處理，佢同美國佬傾嗰陣時候就香港自己處理，但係你美國佬唔會睇得咁細噶嘛。 係啊， 哦，原來今日新華社出咗篇咁嘅嘢。 係啊， 咁你范鴻齡就心領神會嘅咯噃。 啱啊， 要督主席就 即係要你嗰個叫做係， 跟歐陽百權一樣。 啱啊， 跟住咪上黨媒認錯咯。 係啊。 你看很快啊，范鴻齡上黨媒認錯的了，哎呀，做得肉酸啊，咁樣去聲援呢、這個將軍澳的醫生。 啱啊，即係等於咧，其實歐陽百權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唔係咁壞嘅人嚟嘅。 唔係，佢只不過一個獅子山下收成期嗰啲人咯。 係啊，佢即係你如果你睇翻，佢嗰陣時做領大嘅， 佢都有追究啊何君堯㗎，寫信去教育局。 係啊， 跟住冇得撈咯。 係啊，佢本身唔係一個咁壞人，但係問題就是話，你一嗰個政治壓力一到的時候， 佢頂唔住咯， 你就跪啦。其實就而呢種咁樣嘅即係黨媒喐啲就出聲，就係、是、鋭實力嚟噶嘛。係 啊，佢好、啊、寫得好 detail 喎。你睇下 水銀射地噶嘛， 你今日新華社有篇文章、 啊， 如果你再唔就範、 啊， 就人民日報噶啦、 啊。喂，包括啊，你而家你啲學校啊，即係成日都一有學生被捕嘅時候，學校出聲啦，即係你健仔嗰個校又係啦， 連崇智都俾人喐啦， 係咯、 啊，你知唔知中大都俾人喐啦？ 就係咯。即係要你，即係其實覺得嗰種政治壓力無處不在，咁等你自動就投降啊嘛。 坦白講，如果你去咗一個地步，啊、即係好似立邦詹姆士啲類咁有錢，啊、已經係一個體育界嘅 celebrities 嘅影響力咁大、嗯，都做啲咁嘅行為，你就要問下自己，人同狗、人同動物有咩分別？ 啊、 我就係話揾食係緊要，但係要挺直腰骨企起身揾食，而唔係趴喺地下揾食。 嗯， 你那些段崇智、歐陽百權這些哪一個不可以退休呢？全部都可以，你明白嗎？但是如果做人做到遺臭萬年，是一個這樣的時刻，你要記住這個是所有香港人全世界最 focus 在香港問題的一個時刻，而 然後你企喺台上邊，竟然係一個侏儒，嗰一個 moment 係會永遠留喺人哋心目中。 嗯， 無論你過去嗰五十年，你喺科學界研究嘅成就有乜嘢都好， 嗯， 你都一鋪清個袋㗎啦。其實已經係， 嗯， 呢個就係香港人愚蠢嘅地方。係，佢連自己去稱下自己嗰個嘅邊啲嘢重要，佢都唔識稱啊。 嗯， 究竟係嗰張合約做地鐵主席嗰張合約重要啊，定係你留低個 legacy 啊重要咧？ 嗯， 然後每一個香港人都記得，原來香港人最難受、最艱難的時間，香港的地鐵主席是站在香港人那邊，係嘛？你想想，共產黨的利益可以照顧到你一世，你是靠共產黨的利益才可以生存。 所以現在共產黨呢，即要這班人呢個個自動跪低，首先就要搞定李嘉誠先。 搞不定啊， 啊 事實上搞不定啊。 不，所以就是現在李嘉誠， 所以袁成哥歸香港就是 現在李嘉誠更加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企硬嘛。 是啊，你見到我都說了，我有一次在灣仔又是警察瘋狂在追捕示威者，在莊士敦道的港鐵站衝出來，咁就後邊莊士敦道嗰幾條街，所有電信公司除咗和記之外，全部刪曬。 係，我知係， 全部刪曬。 嗯，唔係喎，佢而家啲人話啊，啲連登仔咧， 因為阿成哥孤寒， 話 俾佢刪。 佢話阿成哥走得好前啊，因為咧你和王咧叫 Free Hong Kong 嘛。 哇！你真係好毒啊！你 佢走得好前啊，Free Hong Kong。是吧，三香港原來就叫 Free Hong Kong 嘛， 一早有暗示。 你說 Stand with Hong Kong， 還有他那個黃台之瓜那首詩 呢，就是咯，喂大佬，就是他這些這樣的床頭詩一早就在和王入面啦， 叫什麼，容港自己啊， 容港自己，因果由果， 所以坦白說，你要看很多時候的人所謂的針對那些商界就是一樣，就是你在一個這麼大的問題，一個咁嚴重、咁尖鋭嘅政治鬥爭裏邊，而你明知嗰件事嘅道理，由一開始根本係唯一嘅 stakeholders 就係北京，喺送中條例裏邊，全香港都唔係 stakeholders， 係嘛？而林鄭月娥就係出賣曬所有香港人， 嗯， 包括商界，包括黑社會，包括政界，係嘛？你喺今日，你點解要去企翻去佢嗰邊，然後去譴責嗰啲示威者？而你很明顯知道你是示威者，是因為警察暴力而觸發的憤怒，他們付出的代價已經很大。其實暴動罪量刑是可以十年的，其實那些十幾歲的小孩是可以十年。然後你竟然這個蔡維邦就是說你為什麼不譴責那些暴徒，所以我說很多智力很高的人呢，在他的 EQ 好 AQ 又好，其實都是低能的，我覺得。即係你只可以看到一些庭上邊打官司拗的理據，而看不到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而在呢個歷史環境裏邊，究竟大家處於咩個乜嘢位置？ 我覺得是㗎，即係你而家你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呢個係真嘅。其實係，當你有即係香港俾咗咁多嘢你，係嘛？即係你能力咁大的時候，你都唔敢企得前。喂，其實講真，你其實你見到一班僆仔，佢哋自己本身係有咁多將來嘅時候，佢都企得咁前嘅時候，你唔會覺得自己即係係好自私咩？係咪？ 我識好多企到好前，其實佢哋知道個代價。 嗯， 好多專業人士企到好前， 嗯， 包括係醫護啊。 嗯， 你以為佢哋唔知咩？香港邊一個狀元會考狀元，唔係諗住喺 Hong Kong U 讀呢個 medical school？ 嗯， 係嘛？然後出嚟做呢個金刀。 嗯， 大家都想着那個就是修成其康莊大道，但你看到很多人是願意去付出那個代價。 嗯， 你說大家怕不怕？其實大家都怕，大家都怕政治上的報復，大家都怕人家私了，也都怕警察的暴力。 嗯， 但根本不到你選擇嘛，而有得選的那些，為什麼你覺得所謂在表面上的持平那麼重要呢？ 嗯， 我真的很難理解，我覺得。 唔係呢個其實咧， 我覺得除了是私利之外，我真 的 很難理解。 呢個其實都有前科啊，即係呢個唔係蔡麗邦啦，以前阿石永泰都講過類似嘅嘢㗎啦。其實係佢嗰陣時就係佔 中嗰陣時 候，係啊，就係、是、怪阿戴耀廷啊嘛，係嘛？即係話你即係享曬胎咁樣樣，叫人哋去做公民抗命係嘛？搞到而家咁樣樣，即係呢啲人咧，即係其實講真，佢當然好想瞓啦，係咪？即係沉醉於一個佢覺得係嘛，即係一個好先進、好文明嘅香港。但 嗰個係假象嚟， 嗰 個 假象嚟㗎。 你以為揸住杯紅酒擸下擸下呢個律政先鋒呢啲咁嘅情況， 其實是假象嚟。 即係呢啲就係自我感覺良好。 好簡單，我成日都話，你而家終於發現，你呢啲大狀有冇面對過？香港原來是一個真正冇脫離殖民地體制，整個法律系統仍然是沿用於殖民地的嚴刑峻法。你作為一個大狀，是不是要提出挑戰啊？呢啲嘢係咪要求法律改革啊？你有冇盡過個責任啊？暴動罪係點嚟噶？煽惑他人煽惑係點嚟噶？然後你怪責嗰啲人點解走嚟示威？點解示威裏面用暴力？我想問下呢個殖民地體制嘅嚴刑峻法，你係揾緊食嘅？根據呢樣嘢，你根據呢樣嘢喺呢個咁嘅體制裏面揾緊食嘅，你咪仲衰格過新加坡啲律師？如果係咁，係咪視若無睹？然後跟住就話啊，點解你唔譴責啲示威者？ 係啊， 我覺得呢啲係冇。不要说没有价值信念，而是根本上连常识都没有这些人。我是很鄙视这些专业人士。 所以我觉得就送给蔡维邦又好，石永泰又好，即其实以前有一个哲学家就叫做 Edmund Burke 讲一句说话很深刻的。即以前我看过美国一套电视剧，就是叫做 The Rise of Evil， 讲希特拉为什么他是可以这么邪恶，为什么可以上到位，即这句说话他一開片就打出嚟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即係話點解邪惡嘅勢力係可以即係咁囂張可以勝利，係因為好人乜都唔做啊嘛。 Necessary 係啊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即係話邪惡勝利最重要。 係。 嘅條件， 甚至乎係唯一 嘅條件就係咩？就係好人袖手旁觀啊嘛。 係啦， 呢啲咪就係咯。所以咪我譴責所有暴力，其實咪就即係袖手旁觀咯。係 啊，啱啊。 點解？因為你要 take side 啊嘛。其實好多時係你作為一個工會，你要 take side。你上庭打官司，你企喺你嘅客人嘅利益嗰度，你可以唔理個公義喺邊度。但你作為一個大律師嘅工會，你一個社會嘅公民社會裏邊，你有角色噶嘛？我就話點解你見到殖民地惡法，你哋班友唔出聲，唔去推動呢個殖民地惡法嘅廢除咧？係嘛？咁你好簡單，你話以前咧，美國民權爭取民權嘅時代，或者聯邦大法官咧，喂佢哋嘅判例係促成咗美國嗰個自由民權嘅喎。係 啊。 咁佢點啊？你又話佢？咁啊，點解唔譴責嗰啲黑人嗰啲暴力啊？ 所以我覺得 唔持平判罪啊！ 我覺得即係你無論係大律師又好，做法官又好，你始終你喺面對一個咁樣嘅大時代啦。你要有一個良心的掙扎的，一定要是，一定要有的，其實是， 就等於他們批評戴耀廷公民抗命一樣。當你願意接受到一個的殖民地的嚴刑峻法的體制，在裡面你成為一個精英，然後你賺取大量的金錢成為社會名流的時候，你再敢質疑這個殖民地的法治體制嗎？林鄭為何受到習近平的重用？我講到口水都乾，是因為她轉通了這個殖民地法例裡面的那些關卡位， 是啊， 然後用那些法例去實現共產黨的政治目的，這個是歷任特首都做不到的事。你想想 DQ 有沒有人敢用一個選舉主任去執行政治思想審查， 即 林你話邪唔邪惡呢樣嘢？ 即 係點解大律師公會唔出聲？ 林鄭就等於係將殖民地英國嘅秘技解咗鎖啊嘛！ 唔係，佢最重要係將秘技嚴刑峻法，再配合埋共產黨嘅邪惡心法，兩樣 cross over 埋一齊，咪變成今日嘅香港咯。 係啊， 暴動罪以往嘅案例係咩啊？只係起訴喜靈州嘅監犯騷亂嘅啫。仲有啊，煽惑他人煽惑係冇噶，係冇噶。釘啊！陳建文、戴耀廷嗰啲係冇嘅，唔係梁天琦啊，係冇嘅。你諗下，呢啲係點嚟嘅？係咪串通曬？我就係話，根本上以往大家回覆翻中共就係話我哋做唔到，咁就算。但係佢唔係，佢要串通曬殖民地裏邊嗰啲嘅惡法，用殖民地嘅惡法去執行中共嘅意志去鎮壓香港人。以往就唔係用呢個警察嘅暴力，係用緊司法嘅暴力。然後將個議會變成一個比橡皮圖章都不如嘅一個組織，係咪？你話開唔到法案委員會啊？你記唔記得啊？ 係啊， 五月嘅事嚟啫嘛，唔係好耐噶，今年五月嘅事，直上大會咯。直上大會之後，到一百萬人上街。 其實而家都係 六月十二號照過咯。 佢而家都係咁霸道嘅，即係等於而家選呢啲咁嘅主席咧，佢都唔同你傾嘅。而家你嗰啲委員會 攞曬，佢要攞曬。他仍然繼續要攞曬㗎， 佢依然係走呢條路嘅，其實係 唔係啊？因為後邊個黨國機器要佢攞曬啊嘛，所以我就話，當一個殖民地嘅官僚，佢用殖民地裏邊嗰種嘅嚴刑峻法 的知識， 嗯， 然後再配合共產黨的政治目標，這個就會雜交之後就變成是最邪惡的一個管治機器。我們這幾個月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其實你以為殖民地的那種的和善面孔是英國人的政治文明，嗯，去 cover up 了他的鎮壓那個本性嘛，因為他不可以做核突事，因為英國有《泰晤士報》、有 BBC，嗯，有反對黨去轟他們嘛， 嗯， 好了，所以他變成是一個良政善治的面孔，但是他仍然 reserve 了很多這些殖民地的權力在政府手上面， 嗯， 你現在終於發覺了，然後用得最盡用得最絕的其實就是林鄭月娥，所以很多人說她只不過是一個傀儡，現在可能是， 嗯， 但 before 6月12日之前她是1997年到現在是最邪惡的特首來的，這個已經大家不需要討論了，嗯，我覺得你看她今天所說的說話還懶 QT 地在說，啊，我都是選了我喜歡的天藍色，你不是想兜巴車流那裡，嗯， 是 已經是大家是水深火熱，嗯，不是講緊買不到樓那種水深火熱， 嗯， 年輕人是諗緊用生命去結束生命去抗議， 是啊，所以其實你而家你今日嗰啲咩 DQ 主任問，即係講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啲啦，咪就喺度講咯，好似陳肇陽就係講喂，光復香港係想光復翻以前香港，即係最為人所尊敬，啲人覺得係最公平嗰個舊貌啫， 最公正， 係啊。 你想想彭定康當年留下的那幾句說話就是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嘛， 啊， 公開是三個要求嘛， 啊， 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嗯，有沒有人今天告訴我們香港的選舉還是公平公正公開，嗯，當大量這些建制組織在中票賄選長期買票經常真的餅中， 啊， 然後你建制派竟然說這個選舉極之不公平對你， 啊， 然後那些傳媒竟然繼續照報， 嗯， 有沒有人想過為什麼所有這些中票都是出現在一些廣東省省市的政協那裡呢， 啊， 一屋十二戶十二票那些，嗯，為什麼所有賄選這些買票的行為都是在建制派的組織那裡出現的呢，嗯，那有沒有人去研究過是不是系統性的賄選呢， 啊， 在上一次姚松炎的補選裡面，如果是的話那個選舉是要推倒重來的， 是啊， 是不是因為你是這樣直接導致到個選舉不公，嗯，然後他們竟然就說現在他們面對這個選舉不公， 嗯，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最絕望的時候香港人呢那個創作能力就會爆發出來，我覺得即現在大家很多人都在想究竟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陳彥霖這個即是所謂的自殺案是可以真相大白，但我們沒辦法去想到一定是靠大家集思廣益， 是 這個是721之後另外一個對警察最沉重的打擊的，我覺得 其實大家做少少嘢，即係見到呢啲嘢就主動啲，即係包括你陳彥霖佢今日即係曝光咗八月個鐘嗰條片，其實嗰陣時都話我諗嗰個人拍片嗰個人都係睇唔過眼，嗯，即係 見到個女仔唔知做乜，係 啦， 俾啲差佬喺度。 係啦， 喺度搞 先至去拍，咁你認得佢先至公佈咗出嚟。當每個人都將個砌圖拼啲，其實咧好快咧，你個黑警咧就要震噶啦。其實係 我諗，而家佢諗緊點拆咧？ 點拆啊？係啊，所以你而家你越搞得多嘢，你越死，因為咧，即係其實嗰個信任已經破產啦，係嘛？ 根本冇噶啦，零，我話俾你聽。 大佬啊，一 唔係破產係負數噶啦，已經係 一半人俾你零分。我即係睇下下次明報佢再做嗰個調查嘅時候，你仲有幾多少人覺得你係零分？ 根本個社會就已經不可管治。 係啊， 你仲發表咩施政報告？ 唔係啦，施政報告報咩告啫？你邊有代表性可言啫？ 你冇代表性，全香港嘅人，啊，大部分嘅人想你落台，成個政府嘅認受性係 人哋叫你喂最大嘅訴求就係獨立調查委員會。啲人喂你對住歐盟啲官員仲喺度話，誒報徒嘅訴求 唔會 認，咪係咯？喂，你咩事？ 即係 囂 張到咁嘅地步， 咪就係咯。喂，同埋你仲有乜？你仲好意思喺度講咩啊？喺度質疑人哋嗰個Ted Cruz 啊？喺度話，如果係你國家會咁樣，會你會點樣做啊？ 串 下 彭定康 啊？又串彭定康？喂，大佬啊！ 結果就係串錯。 你照下塊鏡先啦。人哋如果民望係得翻廿幾，係唔會存在噶。 自己鞠躬落台啦。 咪就係咯。 即政黨會懟冧佢啦。 好似你咁喺度磨爛隻 選啦。 即係你冇咁嘅面嘅，其實係冇人好似你咁厚面皮㗎。其實係 佢真係當正自己係香港特首。 咪就係咯。 實際上你只不過共產黨嘅走狗。係 啊。 係乜？你憑乜嘢走去串人？坦白講，就算係歐盟嘅代表嚟見你，人哋都係收風啫。你明知人哋收完風一定會出街㗎。係 啊， 點解佢又喺度串啊？又話哎呀呢啲咁都出咗去嘅咁樣。你咁講得出去就你預咗人哋會懟出去俾南華早報㗎啦。呢個係必然㗎啦，係咪啊？ 唔係佢每次都叫人哋啦，即係保密協議、保密協議啦，成日都係想喺度同人哋講啲難言之隱。然之後其實講真，你嗰個目的好清楚啫嘛，就係想篤你老細背脊啫嘛，就係篤啊習近平背脊啫嘛，乜都唔關你事。 但係呢個係佢嘅慣匪啊， 佢係咁噶，佢嘅人係咁噶， 真係噶，我可以證明。我喺政府工作嘅時間裏邊，足以證明佢係一個咁嘅人。佢每一次都扮委屈。每一次做完壞事，佢都會喺佢篤佢上司嘅背脊，包括當日佢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候，香港樓價飛升，土地供應不足，政府遲咗一段時間復建呢個居屋，佢係負責嘅其實係，但係佢喺所有商界面前都係篤曾蔭權，而曾蔭權就係當年提拔佢做呢個發展局長嘅人，你諗下，然後跟住就篤唐英年，因為他無能啊，因為成唱到唐英年咧，就係面都黃噶啦。 係啊， 喺 A.O. 裏邊，係咪大家都唔尊重唐英年？就因為林鄭就係第一個喺 A.O. 裏邊咧，篤灰篤得最勁嗰個。又話佢幫嗰啲鄉下佬啊，唔俾佢搞僭建啊，呢啲咁嘅嘢。呢啲係慣常招數，我話俾你聽。佢就係好似你咁講啦，喺歐盟面前，喺路透社面前見外商，即係路透社嗰段錄音，見外商又好，外國領事又好。佢都係永遠都係擺出嚟嗰個姿態都一樣，呢個叫 leverage。佢要攞嚟 leverage 咩咧？攞佢老細嚟 leverage。 係啊， 呢下先讀啊！你問。 係啊， 即係好簡單，即係話，譬如我即係同你講啊 ，Anthony， 你做節目麻麻地喎，咁不過唔係我的意思嚟啦，其實阿土講嘅啫。啊，我都唔贊成噶，不過你都知啦。但我同阿土咁熟，我又唔好意思即係逆佢意啊，咁咪就係咁咯。 其實以前我記得好像不知道 有一次啊，何啟明爆料，即係呢個工黨何啟明，佢就話咧，佢收風收翻嚟啊！嗰陣時咩雨傘運動嗰陣時，其實佢哋就係即係行政會議開啲閉門會議啊，定點喺度講就係話 佢射曬去六八九度。 係啊，阿六八九好似嗰陣時佢講過啲乜嘢咧，就係話要進步啊，點樣點樣。跟住咧，佢嗰陣時就係話林鄭嗰陣時咩反應咧？佢就話，因為佢即係佢在場啊，有啲官員就係話佢提出異議，冇唔係咁好喎，係嘛？如果你即係再去點樣去即係進步啊咁樣，跟住咧當其時阿林鄭嘅反應咧就樹嗰兩個人喎， 叫佢唔好出聲， 叫佢唔好出聲啊，由佢死啊嘛，咁樣樣係咁賤嘅， 係而家啲人咪咁樣對翻佢咯， 係啊啱啊，即係佢就係咁樣嘅人， 唔係賤啊，我覺得而佢。呢啲慣常嘅招數用到咧，已經得心應手啦。已經，佢自己上位就係咁嘅。所以我就話佢呢個呂布嘅性格嚟噶嘛。呂布就係由丁原到呢個嘅董卓到黃允，全部都撲街噶嘛。點解咧？因為佢去到一個位置就覺得呢啲老細係廢人嚟噶啦嘛。佢全部覺得自己最打得嗰陣時候，嗰啲老細就係廢人。老細廢人嗰陣時候，自然可以出賣。咁啊，投奔另外一個明主就係咁咯。 唔係，但係如果你即係你下下都話老細係廢人嘅話，你唔想用陰招線人啊？佢下下都用陰招線人噶嘛？ 好多人就係睇流量，我成日覺得好多人到今日我認識政府裏邊，大家共事過嘅人都睇流眼嘅，佢哋覺得林鄭唔係咁嘅，唔係咁。但係我即係冇私交啦同佢，但係我純粹係觀察佢為官之道，所得到嘅結論就係咧，佢係一個小人嚟嘅。係。他絕對不是一個大氣的 人，當然啦， 不是一個可以駕馭現在香港局面的人，他是一個小人，這個小人最重要 protect 的就是他自己的 ego， 而他當他的 ego 受到很大的傷害的時候，在今次這幾個月他就會反面成為一個呢就是 evil 的人，就是這樣，就是說我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我要香港一起跟我撲街，是那種人來的，所以佢每一步每一步你見到， 有人問啊何啟明係咪民協啊？係啊，係民協嗰個何啟明啊，因為好似工聯會都有個何啟明啊嘛，啊，我記得係兩個何啟明啊，一個就其實係嗰陣時選超區啊棄選嗰、那個啊，咁佢嗰陣時唔知喺 D 一百講嘅何啟明係嚇，嗰、啊、陣時我聽到嚇呢、啊這個 version。 但係當佢而家呢個即係林鄭呢種咁嘅人啊，去到而家呢個地步，佢已經係真係其實香港最大嘅攬炒，其實唔係攬炒吧？你問我，大家諗翻轉頭呢幾個月嚟，你諗下林鄭先係香港攬炒之母， 冇錯啊。 他不單止是焦土之母， 是啊， 他是綁了整個中共上去，綁了整個中美的貿易戰上去，然後再方死這個運動沒辦法即係延續落去，整個蒙面法反禁蒙面法，跟住遲啲再整埋呢個擴大特務警察， 係啊， 然後就變成係全港嘅市民抗暴。 嗯， 咁你諗下，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話香港人無窮嘅創意， 嗯， 可以實踐咗我哋過去咁多年大家想像唔到嘅嘢。其實有冇人諗過嗰啲創意之所以有成就， 嗯， 能夠得到成功？其實跟林鄭的助攻有很大關 係，我覺得也都是這樣說啦，即其實是，為什麼那麼有創意呢，那些人即其實是助野人的創意，你想想為什麼那些人助野嘛， 因為入不到政府嘛， 就是咯，即這個就是你和特即你那時候這個港英政府之別嘛，港英政府即以前劉兆佳說過，就是其實這個叫做行政吸納政治，將最厲害的人全部招安，是吧，喂，所以其實說真的，而家你睇翻黃之峰要選區員，應該俾佢選。其實政務應該俾佢選嘅，其實係 點會有 DQ 咁戇居？我成日都話， 咪係咯。 八九年之後，香港民主運動風起雲湧， 係啊。 跟住九一年選舉，唰一聲， 啊， 殖民地就將所有嘅反對領袖吸咗入去個議會。 係啊，啱啊。 吸咗入去之後，大家就誒，長毛嗰啲唔好理啦，我哋入去議會裏邊投票就算咯，咁咯。係 啊， 咪就係咁嘅啫嘛。成件事就平平穩穩過渡到1997。係 啦。即係其實點解你話以前泛民即係有一個時期係嘛，即係尤其係爭權嘅時期啊，其實佢哋會好唔進取，或者係好唔爭氣，就係因為佢哋俾個建制其實係即係叫做係佢哋係即係為臨曬啦嘛，其實係嘛？ 好簡單啫，政治所謂民主體制係點嚟？就係唔想喺街頭解決啊嘛。因為街頭解決嗰個成本太高啊嘛，每一次街頭解決又死人，又製造仇恨，又動亂，又經濟衰退。好啦，大家諗到個體制， 嗯， 一個制度出嚟，選個代表入去傾掂佢， 嗯， 有幾複雜啫其實。係 啊， 咩講咩社會主義民主又同西方核心價值又唔同啊？咩各自嘅歷史發展道路， 呢 個呃 Q 人， 唉， 然後選個代表入去，大家拆掂佢， 嗯， 拆唔掂嘅再選個， 嗯， 然後直至到拆掂為止， 啊， 咪就係咁咯。 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嘛， 就係咁簡單。好啦，你而家就話 OK， 你將個議會體制， 嗯， 將佢改造到成為一個係完全無能、係冇辦法解決政治矛盾嘅地方。 嗯， 總之我一舉手舉贏你就拜拜。喂，如果係咁嘅話，任何選舉上台執政嘅政黨都用呢種態度去對付反對派嘅話，根本上呢個民主體制就不能繼續發展落去嘅喎。即係話保守黨我佔多數嗰陣時候，我國會佔多數，我先組織內閣㗎。嗯，咁我到組織內閣，我一舉手，我實贏你公黨得。咁係咪嘢嘢舉手就舉贏你就算 啊？ 你諗下結果會變成點啊？如果係咁， 嗰啲係小利嚟嘅啫。 你係會將成個民主體制嗰個政治文明將佢廢咗啊？係 啊， 過去呢幾年咪就係咯。係 啊， 然後跟住咩啊 ？DQ 唔俾你參選。 嗯。 咁你然後咧就削弱曬成個議會。以往英治時代，好多人對民主派嘅批評話佢30年一事無成，點解頭嗰15年係 work 咧？是因為英治時代嗰個議會文明，佢做到似模似樣。 嗯， 彭定康落去，而家所謂答問大會係，嗯，彭定康嚟嘅啫嘛。 係。 然後每一次施政報告就問我哋民主黨：，喂，你俾啲 wish list 嚟，你想要乜？ 係。 然後跟住我揾個秘書答翻你，我可以應承你做乜？ 嗯， 每次都有呢啲咁嘅討價還價。 嗯， 你咪覺得自己可以通過體制去改變咯？ 係啊。 咁你咪唔使街頭做嘢咯？ 係啊，啱啊。 個分別就係咁啫嘛。而家唔係。他將黃之峰、周庭一代趕 Q 曬出去，你不在街頭做，他都不想。 是啊， 所以我話呢個根本就是一個落後的執政黨去駕馭一個先進的金融中心， 嗯， 所造成的落差而帶嚟的後果。 同埋 你作為特首，你應該代表先進的呢一面， 嗯， 去說服落後嗰面，話俾你聽咁樣係唔得嘅。而他不是，他竟然是用我哋體制裏邊最醜陋、邪惡、黑暗的殖民地嗰啲嘅留低落嚟嘅毒素。 嗯， 執行共產黨的事， 嗯， 這個才是最 The worst of the both world， 是將兩個體制裏面，殖民地體制最衰格的事，和中共去處理鎮壓一些他認為有疑心的一些的國內的其他地方的那種方式， 嗯， 就是新疆模式，將它結合在一起，然後所有事都要支持執法，嗯，這個就是等於一個黨的模式了，已經是， 嗯， 醫管局被警察接管，將來香港電台可能會被警察接管，鐵路已經被警察接管了，是吧？你還有什麼學校咯？是不是每間學校像台灣那樣，在 白色恐怖的年代派個政治教官下去呢？應該甚至是由警區的警司去參與學校的通識教育呢？是吗？推广这个尊重警察向警察敬礼活动 有啊，如果你 不要说一定会有 啊。何君尧不是想搞这些东西 敬礼嘛， 是不是就是敬礼日嘛，是吗？ 我觉得应该帮他搞，我觉得就向香港皇军敬礼。 不就是啱啊。 啱啊，你列队所有香港人被外国影大家一起九十度鞠躬，最要记住啊，他未走过大家不准抬起头的。 有的啦，有不知道我看到、有些 live 呢新闻已经有人向纳粹警察敬礼。 不是纳粹首相，我觉得就不是、向皇军敬礼、大家记住、不可以直视他们，而且、你是要在他走过了才可以夹回你的身的、 这个刺激到呢老一代香港人的回忆、是刺激到的、 因为现在不像日本宪兵嘛，你问 是啱啊， 你解释总之问你你做咩企喺度，你解释唔到佢就可以喐你噶 咯。唔系即系点解蓝丝会有啲转向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哋即系而家嗰啲黑警啊，嗰啲形象啊，其实系 remind 翻佢哋嗰阵时啲皇军啦、嗰啲咁嘅形象啊嘛。 因为有一次喺铜锣湾，我哋有个 系、我知 烈女 系啊， 烈女就走去 阿火鸡姐啊嘛， 火鸡姐怒斥佢哋，我由中环行到嚟呢度，又翻唔到屋企， 系啊， 系嘛？你叫我点翻屋企啊？你咪仲恶过皇军咁样， 系啊。 即係話佢哋日軍啊，其實咁呢個亦都係坦白講咧，香港人係好，其實係好 mile 一路以嚟， 梗係啦，大佬啊， 一路以嚟都好 mile。 咪就算私了都就住啦，你唔好講乜。 唔係攞命嗰只，唔係攞命嗰只，好 mile。但係底層香港人嘅底層係咩咧？其實就係廣東人嘅一啲嘅性格，廣東文化裏邊嘅係有一層所謂武鬥嘅性格喺度，即係勇武嘅性格喺度。但是呢，因為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又金融中心，又中產化，又殖民地教育，慢慢就掩蓋了那一層的粵，我們叫做粵同文，福建人同廣東人在整個中國文化裏面都是好用鬥狠的。械鬥其實黃飛鴻是怎麼來的呢？ 為 什麼佛山那麼多拳師呢？那時因為清朝又是個公共權力崩潰嘛，黑警太多嘛，那些牙差個個都收錢嘛，又係。 唔係有啲網友話憲兵啊專捉花姑娘喎， 捉邊個？ 都似喎，真係其實而家都嚇，都似喎，因為有唔知好似我見到連登嗰邊有啲人話啊嘛，有兩個女仔俾人捉咗之後，而家失蹤咗啊嘛，係啊，即係拘捕咗之後失蹤咗㗎，其實係，即係我見到佢哋咁講啦，而且。而家開始有一種陰謀論喺度流傳緊，我唔知道有冇聽過，就係、話，即係如果有一個去打死人嘅話，你拘捕嘅數字，你要填數噶嘛，你要砌翻啱個數噶嘛。咁如果嗰個死咗嗰個咧，就當失蹤人口處理。然之後咧，佢喺街裏邊咧又老笠啲差唔多樣嘅人啲翻嚟，咁樣做嗱，呢啲係網上面傳緊嘅陰謀論嚟嘅。 而家我話俾你聽咧，警察嘅信任度咁低咧， 係 呢啲謠言陰謀論咧，其實係 好容易信㗎， 好多年青人會相信我。 係啊， 因為實際上即係大家已經目睹佢哋太多呢啲即係公開嘅喺公開直播裏邊太多呢啲邪惡嘅行為， 係 而令到咧成個對警察嘅信任咧係冇曬，係完全冇曬。你諗下好簡單啫，等於你話誒，我哋睇好多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嗰啲軍警嗰啲暴力。譬如這個孟加拉，我們騰了去打那些示威者，這樣驅散那些示威者的時候，那個有一件事大家都是從一個所謂的就是群眾控制的角度去看，而不是說怎樣去個別針對那些人去編，就是去 nail down 那些不同某一個年紀群組的人。我相信現在恐怖的地方是這樣，你留唔留意一下？警察而家有個拘捕嘅小組咧，係每一次喺示威行動裏邊咧去執行拘捕任務。而佢係有一個目標人物去 nail down 嗰啲人。 有時失控嘅喎，即係有次咪試過就係一家三口。 嗱，嗰啲就喺現場失控。 哇！嗰啲真係黐線。 佢有一個 arrest 嘅 team 嘅，我覺得。 嚇！我知係。 係啊。 嚇！ 係用咁嘅方式嘅而家，所以你。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新疆反恐模式，新疆反恐模式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當嗰啲示威者係恐怖分子咁處理。 有個唔知將軍澳啊嘛，就係話即係求其立幾個翻去交數啊嘛，即係聽到啊嘛，係啊，係啊，三個夠人就即刻就話呢一個非法集結咁嘅樣嚇，亂嚟㗎。 咁冇辦法嘅，我覺得後台政治後台已經 guarantee 咗佢哋唔會受到香港法律嘅制裁啦嘛。咁啊，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提一提大家咧。咁我哋呢個嘅即係強身智慧術嘅， 有冇得呢個咩李小龍飛腿學先？ 我哋唔學嗰啲嘢嘅，我哋係智慧，唔係呢個即係打人嘅。 好難㗎，嗰嘢創得好難㗎，你起碼要身輕如燕先啦，大佬啊！ 我哋呢啲跳邊跳得起啊，大佬？同埋都未跳起自己腳腳，都未踢到影自己跌咗喺度啦，係嘛？ 好難，嗰個難度非常之高，真 係。咁我哋呢個智慧術咧，主要就係靠教咩咧？就係、是、譬如俾人紅袍啦、解鎖啦、箍頸啦，因為男師最中意咩咧？執衫啦，執住你件衫啦，或者好似咁樣執住你隻手， 哦、 即係點樣唔使靠飛腿嘅，就真係、嗯，即係就算你執住我的手，咁、 嗯、 你試下啦、 嗯， 即係如果你執住我的手， 執住手啦， 你要記住，因為呢個虎口呢個位咧，其實根本捉唔實嘅，其實只要我同一時間呢隻手一縮。呢隻手一拍你個掙，咁、哦、我就甩㗎啦。其實 即係借力打力咯，呢啲 係。咁所以好多呢啲嘅即係好微妙嘅、好少嘅動作、 嗯， 其實已經執得到㗎啦。譬如執即係藍絲箍頭咁點咧？ 係 後邊連你隻手都箍埋咁啊點咧？你點樣可以摔低佢呢或者係、 嗯、 即係自衛嘅保護自己嘅？ 唔係通常呢啲咧，就我聽過一種就係話，如果係兜拳窩埋你咧，就千祈咧永遠就唔好轉身走，因為轉身走咧有個時差啦。就其實係 就算你。擋住佢都好，阻止咗佢攻擊都好，你都唔可以轉身走。 你寧願向前衝，都唔好轉身走。 你都係一步一步向後退。 係啦， 其實係。如果對方有武器嘅話咧、 嗯， 更加要喺近嘅距離截擊佢嘅。譬如佢揸住支木棍咁樣咧，你如果褪開嘅話咧，佢就最大力嘅地方扭中你嘅。其實，反而你衝前嘅話咧，你去截擊佢嗰個手咧，就喺佢未發力嗰陣時擋住，或者棍嘅上邊咧。咁反而咧，佢就算中都好咧、 嗯， 都唔會話好傷。 最理想就好似軍佬咁樣鏟佢腳啦，係咪？呢個就好困難啦。 都唔係㗎，都有一啲嘅即係叫做捨身技嘅，即係話成個人攬埋佢一齊跌呢啲咧。咁啊都可以經過訓練之後咧、 嗯， 其實都可以即係做得到㗎。好多時，特別係你體型比較小， 嗯、 對方體型比較大嗰陣時咧。很多時示威者而家因為年紀小 嘅， 佢哋、啊、面對嗰啲人咧，都係特別係男 廢佬啊， 好多都係廢佬啊，即係五廿幾歲恰僆仔嗰啲。你見到喺淘大啊，喺炮台山都係嘅。咁、啊、所以咧就不外乎幾招嘅啫，我覺得真係。咁你嗱，如果坦白講啦，你話如果出刀啊、攞車撞啊呢啲，咁、 嗯、 就即係 揾背囊擋咯。 係啦、啊，即係要諗方法啦，走人啦、啊，其實 通常都係 㗎全部都唔係話要點樣去同人打交。而係點樣保命，然後走人， 係啊， 即係智慧術嘅出發點就係、是。咁而家新嘅呢個咧，就會係喺呢個星期四下晝五點到六點半，咁、就10月24日開始嘅，逢星期四就四堂，24日、31日、11月7日到11月14日，咁四堂嘅費用咧就係600元嘅啫。咁如果係會員嘅話咧，就係600元，咁啊成就人先可以參加嘅。咁如果唔係會如果係在學嘅學生咧，咁、我哋咧就係、是、會資助佢哋嘅。咁希望咧就可以大家強身健體，因為而家呢種嘅暴力威脅啊，係會無時無刻都出現嘅、 嗯。 你唔好以為咧，我只係行落去商場買個包或者去買杯咖啡，都會有可能有防暴衝出嚟。打人，然後有藍絲衝出嚟打人啊！等等呢啲嘢， 黐線㗎，真係。 即係嗰個已經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係常態化啦，已經去到嗰個地步係。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咧係電郵去呢、這個carlunsingjai@gmail.com。咁咧就大家想進一步詳細資料，就係上去 Facebook， 就係我哋嘅 post 裏邊有一隻叮當辦公夫熊貓嘅圖，咁、大家就可以睇到呢個嘅智慧術。最新的呢個智慧術班的資料噶啦，咁啊今集的時間差不多啦，咁希望很快亦都可以咧呢個陳燕林 係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究竟是自殺啦、他殺啦，而他殺的是咩人呢咁樣，我覺得越嚟越接近嗰個嘅即係揭開真相嘅機會噶啦，其實已經係好啦，今集時間差不多， 好 再見，拜拜。